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 献给我的妹妹贝西，她的光还在映照人间。如今我们那满腹怨恨的严冬已被这约克的太阳照耀成融融的夏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斯坦贝克的《烦恼的冬天》，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吴君谢，由权威演播。 请听第七集。我悄悄进了家门，扭亮了厨房的台灯。我那张纸条在桌子当中略微靠左的地方，我敢发誓我刚才把它放在正当中的。我搁上了咖啡壶，坐下来等着它烧开。正当它开始响起来的时候， Mary 下楼来了。我亲爱的宝贝儿刚睡醒时看起来就像个年轻的小姑娘，你绝想不到她已经是两个又高又大的小家伙的妈妈。她身上还有一种像刚刚割下的新鲜草的那种可爱的香味，我觉得是世界上最最惬意、最最好闻的气味。 你这么一大早都在忙些什么？ 也难怪你要问。告诉你吧，我几乎大半夜都没有睡。瞧瞧我放在门口的那双套鞋吧，摸摸他，看他打得多湿。 你上哪儿去了？ 海边那儿有那么个窟窿，我的丑小鸭，我刚才钻在里面研究黑夜。 你得了吧。 我瞧见从海里升起来一颗星星，因为它是无主的东西，我就拿它来当做咱们的星宿了。我把它喂养熟了，然后又把它放回去让它养肥。 你又在发傻了，我猜你是刚刚起床所以把我也吵醒了。 要是你不信我的话，你可以去问问Danny Taylor， 我给了他1块钱。 你不该给他，他准会去灌得烂醉的。 这我知道，可他愿意这样。啊，咱们的星宿到底在哪儿躺着呀？我的小香草， 这咖啡倒挺香的，对吗？我很高兴看到你又发起傻来。你情绪阴沉的时候真叫人难受。算命那件事儿，我觉得很后悔。我并不想让你觉得我心情不愉快。 别为这事烦恼了，纸牌里说的对。 什么？ 我这是真话。我就要想办法叫咱们发财了。 我永远都弄不明白你在想些什么。 我只要一说真话就准会碰到这种麻烦的事儿。我可以把孩子们稍稍的揍几下来祝贺一下复活节的前夕吗？啊，我保证不会打断骨头。 我刚才脸都还没洗呢，我怎么也猜想不出究竟是谁在厨房里弄得叮叮当当的。 等 Mary 走进浴室以后，我把自己留给她的条子塞进了口袋。我还是不知道，一个人到底能不能哪怕是稍稍摸透一点别人的心思。你心底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Mary， 你听见吗？你心底里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从来不记得以往有哪一天曾经乐意去打开店门营业过。我想我大概对每一个沉闷乏味的日子的早晨都感到满心厌倦。但今天我却很乐意去。我全心全意爱我的 Mary， 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还超过爱自己。但同时我的确并不时常全神贯注地听他说话，当他在那儿啰啰嗦嗦地谈着衣裳啊、身体情况啊，以及他觉得既有意思又受教育的某人的谈话呀、等等等等的时候，我简直完全不去听他，因此有时会碰到他大声嚷了起来：“ 你该知道的呀，你应该知道的呀，我早告诉过你了，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是星期一早上告诉你的。” 这自然是毫无意义的，他的确告诉过我，在某些事情上他是什么都告诉我的。今天早上我非但不去听他，甚至还一心想要躲出去。或许是因为我自己也想讲，却又没什么可讲的，因为说句公道话，他也并不想听我。而有时候我觉得这也蛮不错。他只听我说话的语气声调，从中获知他所关心的我的身体如何、心情好不好、是精神愉快还是感到倦了等等的情况。这倒真是个比什么都好的办法。现在想起来，他所以不听我，是因为我常常并不在对他说话，而是在对我自己内心的某个看不见的对象说话。同样，他也常常并不是真的在对我说话。当然，当因为孩子或者其他事引起大吵大闹的时候，就又是另外一番情况了。我常常想，讲话是如何会随着对象的不同而不同啊？我的话有不少是对一些死者说的，比如我那小个子的普里茅斯教友会教徒，德波拉姑祖母或者老船长。我常会发现自己是在跟他们争论。记得有一次，在一场使人精疲力竭的激烈争执中，我大声地对老船长喊了起来：“ 我一定得这样做吗？” 他毫不含糊地回答：“ 当然你得这么做，而且别细声细气地说话。” 他绝不跟你争论，从来不，只是说我必须怎么做，我也就照办了。这一点也没有什么神秘不可思议的地方，这是向你自己已经成熟可靠的内心请求忠告或者要求谅解。单纯为了讲一讲，实际上只是另一种方式的自问自答。我铺子里那些有的声音暗哑、有的声音清脆的食品罐头或者食品瓶子完全符合需要。偶尔遇到的鸟兽动物也是一样，他们都既不争论也不多嘴。Mary 说：“ 你怎么马上就要走了？足足还有半个钟头呢，真不该起得那么早。 有一大批货箱要开，开店前要把各种东西摆到架上，全要做重大的决策，泡黄瓜跟西红柿能不能放在同一层架上？杏子罐头和桃子罐头会不会相互打架？你知道色调对比在一件衣服上是多么的重要。” 你什么事儿都在开玩笑，不过我倒高兴，这总比发牛劲儿好，许多男人都爱发牛劲儿。 果然，我出门出得太早，红贝壳都还没出来。你可以凭这条狗或者任何一条狗来对你的表，整整再过半小时，它才会出来，开始进行它庄严的巡视。Joey Murphy 这会儿同样还不曾露面。银行还不会开门营业，但这不等于说他不会已经在那儿弄他的账了。镇上十分清静，不过这当然是因为有不少人为度复活节周末去了外地的缘故。除了这天，还有独立纪念日，还有劳工休息日，都是重要节日。人们常要到外地旅行，即使他们并不想去。我相信就连榆树街上那些麻雀也出门旅行去了。我果然看见 Stonewall Jackson Smith 仍在坚守岗位。他刚在前围咖啡店喝了一杯咖啡出来，他是那么的瘦弱，连手枪和戒指戴在他身上都显得太沉。他潇洒的微微歪戴着他那顶军官帽子，用一只削尖了的鹅毛管剔着牙齿。好忙啊 ，Stony， 日子越辛苦，钱越挣得多。啊，可大家全出门了。他话里的意思是他也想出门去。Stony， 有什么谋杀案或者其他可怕的有趣的事儿没有？平平静静的，有几个小伙子在桥上撞坏了一辆汽车，不过见他的鬼，是他们自己的车，法庭会叫他们赔修桥的钱的。你听说弗罗汉普顿街银行被抢劫的事吗？ 没有啊， 连在电视上也没看到。我们没有电视机，还没有。 他们抢的钱多吗？ 听说有13000，昨天正好在关门以前抢的。三个家伙实行了4级警戒，威力已经出动，这会儿正在沿公路拼命搜捕呢。 他倒是睡足了觉的。 我知道，可我没睡够，我已经出来一整夜。 你估计会抓住他们吗？ 哦，我想会的。碰到抢钱的案子一般都会抓住的，那些保险公司总是唠唠叨叨，轻易不会放过。 要是不会被抓住的话，抢银行倒是个挺不错的行业。 的确。 斯托尼，我希望你去瞧瞧 Danny Taylor， 他的身体显得挺糟。 只是个时间问题了。不过我一定会去的，真丢人。挺不错的一个人，挺不错的家庭出身。 这事儿也真伤透我的心，我挺喜欢他的。可你对他有什么办法？ 天快下雨了，伊桑，威力最怕被雨淋着啊。在我记忆中，这是我第一次心情愉快地走进巷子，而且兴高采烈地打开后门。那只猫正在后门边等着。我想不起有哪一天早上，这只又瘦又麻利的猫不曾守候着想溜进的后门。我也每次总是不失时机地扔一根棍子或者冲上去把它赶走。据我所知，它从来没能溜进来过。不知究竟因为猫是一种奇怪的动物呢，还是因为它们非常像我们自己，所以我们才会像对猴子那样对它们十分感兴趣。那只猫或许已经有6-700次想要溜进门来，但却从来没有成功过。 该叫你狠狠地受一次意外的教训。 我这么冲着猫说。猫盘着尾巴蹲在那儿，尾巴尖伸在两只前脚中间轻轻摆动着。我走进昏暗的殿堂，从架上拿了一罐牛奶，打开它，把牛奶倒在一只杯子里，然后我端着杯子来到货房里，把它放在紧贴着门的地方，让门开着。他认真地望望我，瞧瞧牛奶，然后就走了出去，悄悄跳进了银行后门的围墙。我正望着他走开时 ，Joy Murphy 手里拿着已准备好的银行后门钥匙走进巷来。他看来显得衣冠不整，精神不振，好像一夜不曾睡觉似的。 哎，伊桑先生， 我以为你们今天休息呢。 看来我从来不得休息。账上有笔36块钱的错账，昨天晚上一直查到半夜。 短了钱？ 不，多了。 那不正好？ 并不好，我得找出他来。 银行全这么诚实吗？ 是的。只是有一些人不大诚实，我想要休假，就先得把他找出来。 我真希望能懂得点商业上的事儿。 我可以用一句话把我所懂的全部都告诉你：钱能生出钱来。 这对我可没多大用处。 对我也一样，不过我的确能告诉你一些经验之谈。 比如什么？ 比如别听别人一开价你就接受，比如要是别人急于想卖，那么其中必有缘故。 又比如一项货色的价钱高低全看买主需要它的程度而定。 这就是商业速成要诀吗？ 是的，不过缺少了首要条件也还是白搭。 是钱能生出钱来吗？ 光这一条就使得许多像咱们这样的人全断了指望。 不是有些人从别人那儿借钱吗？ 对，不过那得要有信用，而这也等于是有钱。 看来我还是老实干我的店员好。 大概是这样。听说弗洛汉普顿街银行遭抢的事了吗？ 斯托尼告诉过我了。真好玩，记得昨天咱们还谈过这些事儿呢。 我有个朋友在那儿，来的是三个家伙，一个说话有口音，另外脚有点跛，三个家伙。他们准能把这几个家伙逮住的，或许一个星期，或许两个星期。 不见得吧。 啊，我说不上。 他们搞得不到机灵， 有这么条法则，不机灵就得倒霉。 昨天我很对不起您。 别搁在心上，我太喜欢讲话了。这又是另外一条法则，别多讲话。可我永远学不会。顺便说起，你气色挺好的。 我可好不了，睡得太少了。 有人病了吗？ 不是，有时晚上就是睡不好。 我都能理解。 我打扫殿堂，拉开帘子，也不知道自己是无所谓的干着这些事儿呢，还是厌恶干这些事儿。Joy Murphy 的那些法则一直在我脑子里反复盘旋，因而我就同我那些货架上的朋友谈论起来了。或许是出事儿的，或许是没有出事儿的，我自己也不知道。 百年百影经典文化遗产，百届百人获奖传世作品，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委员会小说联播精心打造，全国首批十家电台倾情奉献。听众朋友，与其竭力考察小说中所写是否有其人有其事，还不如去仔细查看一下它的周围邻里和探索一下自己的内心。因为书中所写的是当今一大部分美国社会的情景。听众朋友，我是王刚，你正在欣赏的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斯坦贝克的《烦恼的冬天》。 亲爱的伙计们，我说要是真那么简单，为什么不见更多的人照这么办呢？为什么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犯同样的错误，而且一误再误呢？是不是总疏忽了一点什么呢？说不定真正的根本弱点就在于某种形式的仁慈吧。马露露说钱是没有心肝的，那么是不是说一个搞钱的人身上的任何仁慈都会是一种弱点呢？究竟是用什么办法弄得好好的一些普通人会在打仗的时候去残杀同类？自然，要是敌人的长相和口音都跟自己不同，那还容易一些。但是打内战时又怎么说呢？是啊，北方老吃孩子，南方老虐待俘虏，这样说就容易一些。我回头就要来谈你们，甜菜和小蘑菇罐头。我知道你们很想让我谈谈你们的事，人人都这样。但我正好马上就要说到要害了，那就是说应当指出，要是思想的规律也跟事物的规律完全一样的话，那么在一个一切都是相对的世界上，道德也是相对的，行为和罪恶的准绳也是相对的，准是这样，毋庸置疑，这是应当指出的。哎，你们这些玉米花，盒子上有个米老鼠、假面具瓶、商标和一角钱寄赠口技指南一份，我要把你们带回家去。不过这会儿你们先好好坐着听我说。我开玩笑似的对 Mary 说的那些话全是真的。我的祖先，那些十分可敬的船主和船长们，确实是在革命期间以及后来在1812年间奉命查抄商船的啊，看来都既爱国又高尚。但是对英国人来说，他们却是海盗， 而且他们到手的东西他们也都积攒下来了，后来被我父亲当尽的那份家传产业就是这么来的，那能产生出钱来的钱也就是这么来的，我们可以以此为豪。我拿进一纸箱西红柿酱，把它打开，在已经卖空了的货架上摆上这些漂亮秀气的小罐头。或许你们不知道这些事，因为你们都是外地来的，钱不但是没有心肝，而且也没有信誉，没有记性，只要你能暂时的保有它，它就能自动引来尊敬。你别以为我是在攻击钱，我非常崇拜它。先生们，允许我介绍一些新客到我们中间来吧，咱们来看看该怎么办。我想就把他们放在你们番茄汁旁边吧，让我们欢迎这些经济实惠的泡黄瓜在新居安顿下来。纽约生产，在纽约切碎装罐的贵客们，我正在这儿跟我的朋友们谈论钱的问题。你们最显贵的名门大族之一，哦，你们是一定知道他们的姓氏的，我猜世界上人人都知道他们。他们是在我们国家正在跟英国打仗的时候卖肉给英国发家的，但他们的钱就跟任何别的钱一样受到尊崇，他们的家族也一样。还有一家大财阀，或许是所有银行家中最大的一位。他们的老祖宗买下了部队里300支来福枪，这些枪是因为粗制滥造，使用危险，部队里不要，所以他买的都是便宜货，大概每支才5毛钱。没过多久，弗里蒙特将军正好要进行他那次英勇的牺牲，因此就花20块钱一支，不看现货就买下了这批枪。后来谁也不知道他们是否在士兵手里发生了炸裂，而这就是能产生出钱来的钱。这些钱你怎么到手是毫无关系的，只要你能拿到它并且产生出更多的钱来。我并不是在冷嘲热讽，我的主和上帝啊，出身于古罗马名门的马路洛所说的话很对，在钱的问题上一般的行为准则是不起作用。我干嘛要跟食品杂货讲话呢？哦，或许是因为你们都守口如瓶吧，你们既不多嘴学说我的话，也不互相窃窃私议，认为钱是俗物不值一谈，那只是因为你手上有钱，没钱的人是觉得它十分诱人的。不过你们是否同意，要是一个人对钱发生了极大的兴趣，他就应当多少了解一些他的本性特点和癖好。我怕世上只有极少数的人，主要是大理财家或大守财奴，才会对钱本身产生兴趣，而且那种一味患得患失的守财奴还不在其内。这会儿地板上已积起了一大堆空纸盒，我把他们抱进货房，准备整理好保存起来，不少人就用他们包着买的东西带回家去。马露露一定会说，这可以节省纸袋，小伙子。是啊，还有小伙子这问题，我现在已经不在乎他了，我愿意他叫我小伙子，甚至心目中把我自己也当做了小伙子。当我正在叠着那些纸盒子的时候，前门突然传来一阵砰砰乱敲的声音。我瞧了瞧自己那只大的银火车表，你能想象得到吗？我竟平生第一次到了9点还不曾开门，此刻一点不假的已经9点过了一刻。跟食品杂货的全部议论这些都丢到九霄云外，透过门上装有铁栅的玻璃孔，我能看清来的是 Margie， 那个叫 Margie 的女人。我还从来不曾认真瞧过她，不曾仔细打量过她，或许正因为这样，他才要给我们算卦，完全是为了让我注意他。我最好不要马上改变我的态度。我使劲儿地打开了大门。 听众朋友，斯坦贝克的《烦恼的冬天》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片花演播王刚，监制丛林张静民汪良，节目编辑制作邓翔。此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和湖北台联合制作。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 献给我的妹妹贝西，她的光还在映照人间。如今我们那满腹怨恨的严冬已被这约克的太阳照耀成融融的夏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斯坦贝克的《烦恼的冬天》，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吴君谢，由权威演播。 请听第八集。这是我平生最晚开门的一天。透过杂货店门上装有铁栅的玻璃孔，我能看清来的是 Margie。 我还从来不曾认真瞧过她，不曾仔细打量过她。或许正因为这样，她才要给我们算卦，完全是为了让我注意她。我最好不要马上改变我的态度。我使劲打开大门。我并不是想催你赶快来开门。不过我确实开晚了。是吗？当然，九点已经过了。Margie走了进来。她的屁股突出，圆鼓鼓的，很好看。而且每走一步就从容不迫地上下颠动。她的乳房够丰满的，所以也没有必要再有意去突出她。他们就摆在那儿。Margie 正是 Joy 一定会把她叫做甜姐的那种女人。而且我的儿子 Alan 说不定也会那样叫。也许这是我第一次看清了她。她的五官端正，鼻子稍微显得长一点。嘴唇描得比实际上更丰满，尤其是下唇更是如此。她的头发染成深栗色，不像天生能有的颜色，但很漂亮。这是一张坚韧的脸，时常不得不逆来顺受，甚至是忍受残暴。 Margie 目光闪烁地望望四周，望望我，望望那些食品杂货，然后又回过头来望着我。我猜想他准是个精明的观察者，也是个记忆极好的人。我希望你不会再提出昨天那个老问题吧。 Margie 笑了起来。 不不不不，我不会每天都带个推销商来，这回我真的是因为咖啡用完了。 别人也多半是这样。 你这话怎么讲？ 每天早上最先进来的十个人总是因为咖啡用完了。 真是这样吗？ 当然。顺便说起，我还得谢谢你把你那位推销员指使了来。 那是他自己的意思。 不过是你鼓动的。你要哪一种咖啡？ 随便，不管我买哪一种，煮出来总是不怎么样。 你搁的分量对吗？ 自然，可是煮出来仍旧挺蹩脚，简直不对我该死的胃口。 你不是已经说了吗？试试这种吧。我从架上拿下一听罐头，他伸手来接。仅仅这样一个动作，他身上的每一部分都动了起来，活跃起来，悄悄地引诱别人的注意。 瞧着我，瞧我的腿，这是我的大腿。没有任何另外一个女人的小腿肚子有我这么好看。 这一切 对我来说都非常新鲜。刚刚发现，我屏住了呼吸。Mary 常说，女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思向别人发出或者不发出信号。要是这样， Margie 准有一个强大的信号系统遍布全身，从尖尖的皮靴尖直到柔软的栗色卷发。 看来你的忧郁症已经过去了。 我昨天发作的可真厉害，不知是怎么回事。 我还不知道嘛，有时候我也会无缘无故的发作起来。 你算命算的挺不错啊。 惹你生气了吗？ 不，我倒挺想知道你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 你不会相信这一套。 不管相信不相信，你的确正好一语打中了要害，触到了一些我一直在想也一直在努力解决的问题。 比如什么？ 比如的确该改变一下处境了。 你一定当我是在故意搞鬼吧，对吗？ 问题倒不在这儿，假如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你又到底是为什么呢？你想到过这一点吗？ 摩尔只眼也不眨地直望着我，带着疑心、探查和询问的神色。是的， 他轻声地说。 哦，我是说不，我从来没想过，假如真是我在故意搞鬼，那又到底是为什么？这样说来倒正好不像是在搞鬼了。 这时贝克先生从门外探进头来。你早 Margie。 伊桑，你考虑过我的意见了吗？ 我正想找你谈一谈。 什么时候都可以，伊桑。 这个星期我都走不开，你知道马洛洛很少上店里来。明天你在家吗？ 去过教堂以后准在家。这倒是个好主意。四点光景你带 Mary 一块去吧。趁太太小姐们废话连篇议论复活节的帽子一类事情时，我们就可以趁机溜开。 我有上百桩事情想要问问。我想最好先把它写下来。 只要我知道的都行，欢迎你们来。那就明儿见吧。早上好 Margie。 等他出去以后， Margie 说， 哟，你倒开始的挺快啊。 也许只算是上场前舒展舒展手脚。顺便说起，咱们来做件有意思的事怎么样？你先蒙着眼睛或者用这一类的方式来翻牌，然后看看结果是不是和昨天符合，你看好吗？ 不行，那样就不灵了。你是逗我玩还是真想那么干？ 我是想看看到底怎么样，这跟相信不相信没有关系。我不相信什么超感觉，但是我明白他们是存在的。我不信鬼，但是我却看到过他们。 你是在拿我开心？ 完全不是。 你简直好像变了似的。 完全对，也许别人也都一直在变。 是什么原因呢，伊桑？ 我也不知道，也许是因为我实在当厌了杂货店员吧。 你也早该当厌了。 Margie， 你真的喜欢 Mary 吗？ 当然喜欢，你干嘛问起这个来？ 你看起来实在跟他不大像。你跟他显得那么不同。 啊，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不过我的确喜欢他，简直是爱他，爱他。 我也是这样。 真幸福。 我知道我的确是幸福。 我是说他 Mary。 好吧，我得去煮我的蹩脚咖啡去了。关于纸牌的玩意儿我考虑一下好吗？ 越快越好，不然就不灵了。 Margie 鞋声嘚嘚的走了出去，他那匀称的屁股像有弹性的橡皮似的缩缩颤动。我过去从来没有看清过他，我真不知道有多少人我一辈子经常看见却从来没有看清过。想起来都叫人吃惊。这又是一个值得一想的问题。当两个人碰在一起时，每个人都会因为对方而发生一些变化。这时你就看见了两个新的人。或许这说明， 见鬼，扯到哪儿去了。 这类问题我只允许自己在夜里睡不着的时候才去想它。 刚才没准时开门这件事吓了我一跳，就像是芝加哥的某某人在谋杀人时当场失落了自己的手帕或者眼镜似的。这究竟是什么意思？是犯了什么罪？谋害了什么人吗？中午时分，我准备了四份三明治，加奶酪火腿，外加生菜和蛋黄酱。火腿和奶酪，火腿和奶酪。一个男人结了婚，成了家，就准会进退维谷。我拿了两份三明治和一瓶可口可乐到银行后门口，交给来开门的交易。错账找出来了吗，交易？ 还没有。你瞧，我太专心一致，陷在里面反而看不清了。 那干嘛不搁到礼拜一呢？ 不行啊，银行是一步也不肯放松的小气鬼。 有时候你不去想某一件事情，它反而会自动来找你的。 我知道，我知道。谢谢你送来三明治。 他瞧瞧里面加的东西，看是不是生菜和蛋黄酱。复活节前礼拜六下午，食品杂货铺的生意，如果用我那粗野而神气活现的宝贝儿子的话来说，等于是扯淡。但这天确实发生了两件事，至少让我自己明白了，在我的内心深处正在出现某种潜在的变化。我是说，要是换了昨天，或者是在此之前的任何一天，我是绝干不出我在这天所干的事的。这似乎有点像是在翻阅糊墙纸的样本那样。我仿佛是无意间翻着了一种新花样。 献给我的妹妹贝西，她的光还在映照人间。如今我们那满腹怨恨的严冬已被这约克的太阳照耀成融融的夏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斯坦贝克的《烦恼的冬天》，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吴君谢，由权威演播。 第一件事是马鲁罗来了，他的关节炎发得他痛苦不堪，他不停地屈伸着两臂，像个举重运动员似的。 生意怎样啊？ 很清淡，阿菲尔，我过去从来不曾喊过他的名字。 城里的人全走空了。 我倒还是希望你叫我小伙子。 我以为你不喜欢这样叫你呢。 我发现我倒挺喜欢的，阿尔菲尔。 人人都出门去了。 他的肩膀准是痛得活像关节里面有滚烫的沙子似的。 你是多少年前从西西里来到这儿的？ 47年前，很久以前了。 回去过吗？ 没有。 干嘛不回去一趟看看呢？ 有什么意思？什么都变了。 你不想去瞧瞧那些变化吗？ 并不太想。 还有什么亲戚活着吗？ 有，我的弟弟，他的孩子也已经有了孩子了。 我想你总想见见他们吧。 马露露瞧着我，我想大概就好像我瞧着 Margie 是那样，第一次看见了我。 你脑子里到底有什么念头，小伙子？ 哦，我瞧着你的关节痛真觉得难受，我想西西里多暖和，也许会消除疼痛的。 马露露不大相信地望着我。 你是怎么了？ 你指什么？ 你显得跟往常不一样。 哦，我刚得到一点好消息。 别快不干了吧？ 马上还不会。要是你上意大利，我可以答应仍旧留在这儿。 什么样的好消息？ 现在还不能告诉你，大致是……我平伸着手掌前后晃动了几下。 钱？ 有可能。你瞧，你够有钱的了，干嘛不回西西里去，给他们瞧瞧一位美国富翁是什么派头，饱晒一下太阳。我能把铺子照看好的，你知道。 你不走吗？ 见他的鬼不走，你很了解我，总该相信我不会搞你的鬼的。 你跟往常不同了，小伙子，到底是什么缘故？ 我已经告诉过你了，去逗逗孩子，散散心吧。 我并不想念那地方。 我明白我的话已经引起了他心里的疑心，而且还相当厉害。我知道他今天一定会深夜跑到店里来查账本，他是个疑心很重的混蛋。 百年百影经典文化遗产，百届百人获奖传世作品，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委员会小说联播精心打造，全国首批十家电台倾情奉献。听众朋友，与其竭力考察小说中所写是否有其人有其事，还不如去仔细查看一下他的周围邻里和探索一下自己的内心，因为书中所写的是当今一大部分美国社会的情景。听众朋友，我是王刚，你正在欣赏的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斯坦贝克的《烦恼的冬天》。 马鲁洛前脚刚走，哦，跟昨天一样，那个 BBD 联合公司的推销员后脚就跟进来了。不是来谈公事的，我是要去蒙托克度周末，想顺路来一趟。我正盼着你来呢，我要交给你这个。我把那个皮夹递了过去，边上露出那张20块钱的票子。 见鬼，这完全是出于好意，我已经说了不谈公事。 收起来吧。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照我们这规矩，这样就好像是说定了一桩买卖似的。 怎么回事？你不高兴吗？ 那倒没有。 那到底是为什么？ 收起来吧，投标还没截止呢。 上帝啊，是维兰公司出了更好的价钱吗？ 不是。 那么是谁？该死的，到底是谁肯出整笔房产来给人当回扣呢？ 我抽出那张20块钱的钞票，塞在他胸前口袋里插着的手帕后面。我收下皮夹，这挺漂亮。 你瞧，我不先请示下总公司是不能出价的，你到礼拜二左右之前先别封口，我会打长途通知你，听见我说是老呼在打电话，你就知道是谁打来的。 反正电话费归你付。 好，可是先别封口行吗？ 是没封口啊。你喜欢钓鱼吗？ 只是为了陪陪娘们。我想拉着 Margie 这个甜姐一块去，她不肯，该死的还狗血淋头的骂了我一顿，我搞娘们总是不在行。 娘们儿都越来越出奇了。 你这是至理名言，你在听到我的回音之前千万别做决定啊。上帝啊，我原先还当时在蒙一个乡下佬呢。 我不想出卖我的东家。 废话，你不过是在提高赌注。 我不过是在拒绝一笔贿赂，如果你非要提这件事的话。我猜这证明我确实跟以往不同了。这家伙开始用尊敬的目光瞧着我，我觉得高兴，十分高兴。这杂种以为我跟他是一样的角色，只是比他更精明。正当我准备关店门的时候， Mary 来了电话。 伊桑，你别发火。 什么事？我的小花梗。 他那么孤独，我想，我邀请了 Margie 来吃饭。 那有什么？那有什么？ 你没发火？ 见鬼，没有，发什么火？ 别赌咒，明儿是复活节呢。 这话倒提醒了我，好好收拾收拾你的漂亮衣服吧，明儿四点我们得上 Bake 家去。 上他们家里？ 对，去喝茶。 那我得穿上复活节上教堂穿的那套衣服了。 好极了，我的小羊齿草。 你没生 Margie 的气吧？ 我爱你，我爱你，我的小羊齿草。我确实爱她，爱我的 Mary， 一点不假。后来我一直在想，一个男人有时会变得多么不是个东西呀！当我走上榆树街，拐进碎石嵌成的小路时，我停下步来，望着我这块老地方，他显得跟往常不同了，显得确实是属于我的，既不是 Mary 的，也不是父亲的，或者是老船长的，而是我的。我可以卖掉它，或者烧掉它，也可以保持它。我刚刚在后门台阶上踏上两步，纱门就砰地打开，阿伦吵吵嚷嚷地冲了出来。 朵朵猫呢？朵朵猫呢？你把朵朵猫给我带回来了吗？ 没有。但是奇上加奇的怪事是，阿伦并没有大失所望地吵嚷起来，也没有要让他妈妈作证，我曾经自己答应过。他只是说了声，哦，然后就不声不响地走开了。晚上好。我朝着他正要离开的背影说，他停下来说了一声 晚上好， 就仿佛这是一句他刚刚学会的外国话似的。 Mary 走进了厨房。 你理过发了吗？ 他每觉得我有些异样，都把它归因于发烧或者是理了发。没有，我的小卷毛，我没理发。 我可急得像着了火似的，一直在收拾屋子。 收拾好了吗？ 我跟你说过了， Margie 要来吃晚饭。 哦，我知道啊，但是干嘛要这么忙忙乱乱，像办喜事大庆似的？ 我们多少年没请过客了。 这倒是真话。 你是不是穿上那套黑礼服？ 不不不，穿老努玛，我那套庄重的灰便服。 干嘛不穿黑的呢？ 不想把烫挺了明天预备上教堂穿的衣服弄皱吗？ 我可以明天早上再烫。 我还是穿老努玛吧，它并不比你在县里见到的任何一件衣服差。 孩子们，什么东西都不许碰，我已经把那些细瓷盆子拿出来了。你不愿意穿那套黑的吗？Margie 一定会穿得整整齐齐的。 Margie 喜欢老奴马， 你怎么会知道？ 他跟我说过的。 他没说过， 他给报纸写过一封读者来信。 认真点儿，你会对他和和气气吗？ 我会跟他谈情说爱呢。 我原以为你准会穿那套黑的，既然他要来。 你瞧我的漂亮姑娘，刚才我进门时本来是一点都不在乎穿哪一套，或者压根什么都不穿的，可是没过两秒钟你就弄得我非要坚持穿那套老奴马不可了。 故意找茬吗？ 不错啊，我们夫妻二人就这样因为我穿哪套衣服来迎接 Margie 吵个不停。 听众朋友，斯坦贝克的烦恼的冬天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片花演播王刚，监制丛林张静民汪良，节目编辑制作邓翔。此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和湖北台联合制作。